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嚟到最后一节。其实临尾嗰节咧就仲系 follow up 紧 1.0 吓。1.0 其实有冇 evolve 嘅咧？定系胎死腹中咧叫做？ 其实而家就系等紧呢个礼拜泛民俾紧，头先我都讲啦，就系俾咗正式嘅 proposal 佢哋噶啦。 嗯， 咁而家等紧佢哋回应。 但你讲紧 正式 proposal， 你讲区议啊嘛系嘛？ 区超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正式有建议讲埋嗰个超即系个初选机制系点样噶啦。咁啊睇佢哋就系，当然喺细节上一定会再倾啦。咁如果佢哋话 原则上 OK， 咁我哋咪倾细节。 但你觉得佢哋边即系大部分定系小部分会 buy 你呢、這个？ 好难讲啊，真系。 我民主党系唔会。 咁唔会就冇咯，其实超区冇咧，就即系地区直选都冇噶啦。 发言人讲咗啦，已经。 发言人呢度啊。 我发言人啫。 你发言 边度发言？ 系呢啲 肿咗， 慢慢倾啊。 肿咗啊， 系真系。 点 啊 点 啊，你 嗰个你咁你1.0 气温已经唔系好 buy 嘅。 1.0你仲有冇 challenge 啊？ 冇嘥 1.0，冇嘥时间啊！ 即系 1.0，冇嘥时间啊！吓，讲清楚啲啦。 1.0真系冇嘥时间啊！你 我都认为系， 因为个问题系嗱，我觉得咁嘅。如果即系无论你话超区又系，你话地区又系，即系撇除话你有几多个名单， 嗯、 我觉得今次最比起12年或者08年最唔同嘅，即系我反而如果觉得系12年或者08年嗰啲阵营，可能系有得谂嘅。但系今次最唔同嘅就系、是，无论一嚟多咗一啲散兵啦，但系二嚟就系就算主流政党，佢哋派出嚟嘅都系一啲新一代嘅人，咁而佢哋派出嚟好多嗰啲新一代嘅人，亦都系一啲默默耕耘，等咗好多年有机会出选嘅人， 即系新西嘅黄润达， 即系轮到佢咧。即系卒之轮到佢哋啦。 如果黄润达啊， 嗱咁之后啲散兵又有一种谂法，就系话因为觉得旧嗰派唔 work， 所以应该俾我哋试下。 即系年老嘅又啱。 你基本上两班都系一啲新人，仲要有你叫佢哋要去参与。 系啦，一啲40多岁嘅新人点咧？嗰啲啊， 骚人。 嗱呢嗱游月华先系真正嘅游 B B 咯，我觉得 有 B B 啊， 嗱即系我会觉得系嗱，譬如果你话好似08、12年嗰啲阵容，好多都系一啲比较上喺政坛比较耐嘅人嘅，你叫佢哋要协调啊，要嘢心甘命抵，但系今次一系就系素人，一系就系一啲其实系默默耕耘，等咗好多年机会出， 即系叫传统泛民政党第二梯队啊， 系啦，你根本你再叫佢要再要经过一个初选唔得嘅，就要牺牲嘅系一个冇可能嘅事啊！ 想讲粗口， 我一个月前已经讲呢样嘢噶啦。你要啲主流即系主流泛民政党嘅第二梯队同你协调，根本多余嘅。佢自己党入边咧已经等咗4、5届啦，佢又要喺泛民同你初选一次啊！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好多， 我咪牺牲咗自己咯。 多谢你， 系得噶啦吓， 得噶啦，得噶啦。 即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你讲嗰班第二梯队之中。初选好多都会对佢哋唔着数，因为佢哋好多喺譬如6、7月出嚟嘅时候，佢哋嘅知名度系唔高，佢哋就系靠嗰个选举过程去谷高佢嘅知名度。就算佢唔今次唔赢，都可以攞呢个机会谷高知名度，谂住4年后再嚟过。佢根本系即系如果你有一个 博出 系啦，有一个博弈论嘅角度，佢系冇得输嘅。OK。咁所以你仲话协调嘅，我觉得呢一样你反而只会系嘥大家时间劳民伤财咯。 好，1.0过去啦啊， 唔系有嘅，仲有嘢讲嘅，因为呢、這个当然做唔做到系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其实仲有一个点，即系当然头先我完全明白佢哋都体谅佢哋，但系从政党嘅角度，其实佢都要谂啊。其实而家泛民系收缩紧一啲票，因为你俾本土食咗你一大截啦。咁你要點樣做得大返自己個餅呢？就係你要俾到選民你有一個願意有一種合作嘅咁樣嘅意向。所以我唔寄望呢一個地區直選一定做得到，但係起碼超區你都要做。 咁、哦、我明 白。你就造成一種嘅比起碼 我賺翻嗰節翻嚟啊嘛，嗱，因為超區仍然都係相對上就冇你頭先講嗰種嘅情況咁多啊嘛，即係佢都係可能有啲都係黨內新人咁，但係咧未至於，因為如果超區出唔到，咪喺地區出咯咁樣，即係超區初選入唔到嘅，佢咪喺地區出翻。 但係嗰啲黨全部都喺地區已經係 已經有名單， 有 咪點樣夾咗個超區啫？ 依個就係政黨要去 諗嘅問題。譬如就攞民協為例，佢唔係咁容易去揀，譬如。 但民協係最支持呢、這個， 但我覺得 非常支持啊！你個揾 非常支持啊！ 因為譬如唔係話阿譚國橋唔得就走去做地區啊嘛，因為你譚國橋唔得嘅，你可能你係踢走咗莫家嫻嘅喎，你喺地區。 咪呢個係佢哋黨內自己嘅決定咧。而家問題就係話，政黨佢要有一個視野，就係話你成個餅，如果你大家繼續係咁樣，就個餅一路縮細。而家你諗方法點樣做翻大個餅啫嘛。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政黨可唔可以喺某個範疇要去做功夫咧？嗱，咁仲有咧，第一 1.0 咧，仲有涉及功能組別噶嘛？ 係啊，我都想講。 係啊，即係我就冇講功能組別。 我真係啱啱想問，會唔會就係咯？功能組別嗰度點樣協調？ 我一定唔會出嚟選啦嚇。 嗱，功能組別咧，其實 考慮啫係嘛？ 冇啊！ 其實同樣都係，如果有一個初選嘅機制喺功能組別裏面嘗試去做到咧，都係俾選民一種感覺係合作。嗱，有邊一個界別有可能係 社福界啦？ 係啦，社福界。建築界都有可能，其實全部喺度。 其實而家我知道佢哋都喺度度緊，同埋係好苦惱嘅，因為即係有咩方法係可以令到大家都認同，即係喺資源啊，要考慮到，即係呢個都有個財務上面嘅。 所以如果能夠配合超區咧，你用嗰個投票係，因為其實最貴係個投票系統啫嘛，民調就好簡單啫，唔貴嘅民調。同埋咧就係、是、大家點解要玩呢個功能組別啦？即係你泛民主派點樣俾到個信息話俾大家知，我要玩泛民呢個功能組別。你呢個頭先我就話做大個餅嗰樣嘢，唔單止做大你功能組嘅餅，你都幫手做你嗰、那個地區直選嘅餅，就係、是、你俾公眾一種咩嘅印象，就係、是、泛民做緊咩嘢。我哋要玩呢個功能組別係要顛覆翻呢個功能組別㗎嘛。 得嗱，如果講地區咧，話要做大個餅咧，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呢個絕對唔係法政會師嘅立場啦。就係、是、你講團結之前咧，第一件事就係要啲泛民黨派醒一醒下，唔好黐本土咁埋啦嚇。呢、這個係呢個係真係 好睇佢想黐邊橛嘅泛民嘅啫。你諗下， 泛民支持者， 泛民支持者裏邊好多係移緊向本土嗰邊。 但係 有部分你嗰邊就去嗰邊啊嘛，唔去 但係我覺得你 你又唔會走㗎，你唔通你走咗去？ 個民黨 開正 旗號本土嘅喎， 我唔贊成咯，所以咪。 但係你係 B 隊嚟。 我真系就系咁咯， 我 觉得 我就算发 嗱，我觉得咁嘅，即系其实真系主流选民意见系，即系我大家唔好俾网上嘅一啲声音迷惑啦。主流选民意见系对本土系十分反感 的。呢个要差去讲嘅，其实你如果睇翻香港众志佢哋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嗱，依個選舉係點樣？個結局係點？可能 likely 就係現實嘅情況不變，即係雷動未必可以達到目標，可以攞到一半。咁但係咧，下一階段咧，其實係會進入香港自決運動啦。 我明白 自決呢個意識咧，我諗係一路做啦，因為你冇路好走噶啦，大家冇路好走。你話再一國兩制，你仲信唔信一國兩制？你唔信一國兩制嘅話，你下面條路點走呢？即係對於泛民嘅政黨嚟講，其實佢只會一路收縮噶啦，唔係佢去唔去本土去收縮。佢如果繼續嘅用呢種嘅即係唔能夠去俾到一個論述，就係話仲講一國兩制嘅論述呢，你只會係佢會一路收縮。 我覺得啱啱相反喎，我哋就係更加要堅持一國兩制。我哋要堅持係一國兩制係貫徹咁樣實行。嗱，我哋如果讓咗一國兩制，話呢一樣一國兩制嘅嘢係 fail 嘅，我哋去搞第二啲嘢嘅咧，內地咧政權咧就大條道理就話我哋呢一套先至係叫做真嘅一國兩制。之後咧就 佢哋鍾意點玩就點玩，之後就香港就越嚟越玩完。我覺得呢一樣係呢一個係一個假選擇嚟㗎，反而係我哋而家最需要嘅就係攬實一國兩制，就係話一國兩制呢樣嘢我哋要絕對捍衛，我哋要絕對堅持，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你乜嘢嘅一國兩制？而家佢哋俾緊個白皮書一國兩制你。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話哦白皮書一國兩制，咁我就唔玩一國兩制嘅，咁咪就係更加投降咯。 自決咧就係可以去繼續一國兩制嘛，即係自決運動嘅就係話將嗰個權力，你話實際上點樣做？我而家講緊個社會運動嘅方向啫、 嗯。 你可能唔同意個社會運動方向，但係未來個社會運動方向係一定係朝向自決。咁對政黨嚟講， 我覺得 係 一小撮喺網上好鍾意去成日論證嘅人會係咁， 或者咁樣。 但係我覺得主流嘅意見絕對唔係咁樣。 自決係一個 process， 係一個過程。佢可以決定嘅可以係獨立啦，其中一個論述啦，但係。其中一個 option 係 stick with 一國兩制啊嘛， 冇錯。 其實你兩樣唔係衝突嚟嘅，係阿大教授只係 promote 一個 process。 但係我諗啊 ，Kelvin 嘅意思就係連即係自決呢樣嘢都唔好去進入去，因為當你一去咁直自決，北京嘅演繹咧就會你已經係放棄一國兩制。係 啦，冇錯。 OK， 係啦，咁啊清楚啦，大家。OK， 嗱呢個係我推算啦，我估計未來咧。是自決運動，是即係參唔參與自決運動，都是泛民或者在非建制派裏面一個必然有一個大辯論嘅，尤其是九月選舉之後。咁而我只係可以講，我睇個勢，即係我唔係淨係睇網上，我睇個勢咧，就係自決運動咧，又係會成為一個喺年，尤其是年青人當中一路滾嘅，越滾越大嘅一個運動嚟。而問題係泛民係冇嘢足夠去應對得到。呢、這個係最慘就係，所以佢哋被逼走向本土呢，其實係一個形勢所逼嘅。佢冇嘢 offer 到嘅，而家係你擺唔到任何有力嘅嘢去敵擋呢個自決運動。可能暫時你講啱嘅，大部分人仍然都係，但係問題呢個餅呢只會一路一路咁樣蝕，而且係斷層式咁樣蝕。 但係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嚟嘅。你越去放棄主流，越去放棄中間嘅，你越主流越中間就會放棄你囉。 自決呢一樣我咁咬住先嚇，因為我仲有一個喺聰明選民嘅問題要問大教授嘅，因為最後一節啊嘛。未問之前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明白頭先我講嘅嘢咧，其實可以聽翻第一節，因為我唔知點解我第一節已經講咗大教授講 嘅。咁我哋 好彩係我錄緊第一節嘅時候，唔敢咁講，我唔敢咁高攀。但係問題好彩係我錄緊嘅時候，大教授嚟做啫。如果唔係，以為我聽完大教授講完，我先錄第一節，我就 all 不甩啦。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大教授嘅就係話，頭先其實大教授用咗個例子就係新西 ，OK？ 新西係一個比較特別嘅 scenario， 就係話佢哋所謂頭先你提出嘅 marginal case 就係好彩 marginal 嘅全部都係泛民嘅、 嗯。 如果真係遇到一個情況 ，marginal 嘅唔係泛民而係建制，你頭先想講嘅 marginal 冚唪唥都係跌到落去，譬如新西咁解啊，有九席嘅。如果佢 marginal 又或者最近泛民可以當選嘅人，其實係落到第十一。十二十三，可能佢真係要一萬票、二萬票，而且可能係又咁好彩，徘徊喺第九、第十之間嘅，可能有五張名單，你點解決？ 咪如果你嗱，首先我哋假設就係話，嚟得我哋要計條數嘅嚇嗱，喺、新西咧就大概係應該都係五十幾萬到嘅選民會投票啦，咁當五十萬啦，越容易條計數計啦，五十萬到。咁啊，泛民嘅即係上次係嗌7%，我又假設係維持到啦嚇、啊，即係有可能會跌過少過57%嘅。 你講新西啊？ 新西 幾多席㗎？有 九席。咁啊，你計下條數啦。泛民係四席啫，上屆、其實理論我哋應該攞五席嘅。咁啊，我哋嗱，如果我哋頭先講，我哋計下，我哋會有大概幾多票喺手嘛？咁你60% 嘅票就即係300,000啦，500,000你攞60% 30萬，咁啊一定係少過300,000啦，因為我得捱7%，即係28,000到啦。咁28,000，如果你頭先講嗰種情況，其實最差嘅情況咧就係我哋咧就有好多張咧係萬幾票嘅名單，咁然後咧就剩翻得三四張咧係。即係夠數嘅，即係去到40,000到嘅名單就夠數啦。咁你如果當你有四張，你已經去咗160,000咯。你去咗160,000，咁你28-16即係12,000，但跟住就攤咗喺好多張係萬幾嗰個咧。咁呢啲就神仙都救唔到噶啦。所以點解我就會話一定要做聰明選民嗰個部分咧？ 即係話聰明選民嘅就係話你喺選民自己要先有個咁嘅意識，就係話我唔係要頭先我亦都唔係講要全部要識得配票，而係有一定嘅，我相信就算嗰28萬裏面可能係70-80% 嘅人，佢哋都會係按佢哋最佳選擇去。但跟住佢可能淨需要再有一啲人係佢唔係做雷霆救兵，佢而係佢先已經考慮咗聰明嘅選擇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將嗰、那個即係啲萬幾嘅名單呢係減少縮小佢。咁縮小到係大概2-3張嘅話呢，咁到時呢我哋就將嗰個所謂嘅事實去話俾佢知啦。其實我哋好容易計到嗰條我哋叫做安全線呢。咩叫安全線？你嗱用返新西啦，嗱到頭先我哋講到50萬投票，泛民攞28萬，咁即係對手就攞22萬啦。而對手嘅係出5張名單，因為5張名單係佢哋叫最有利嘅名單數目，佢一定唔會出4張。 佢出係佢碎片化先。 係啦，佢出4張，我哋一定係攞5席噶啦，係咪？咁我哋唔會蝕嘅，根本我點散都好，我都唔蝕嘅，一定係我哋5席，因為佢出4張，但係佢一定係出5張，因為佢要食你1席啊嘛。 佢爭 出5張，係啦，咁5張我就當一個 worst case scenario， 22萬除開5。跟住嗰個咪就係條所謂嘅安全線咯。你只要我哋嘅數據翻嚟個名單係可以超過22萬除5嘅，咁就已經就係過咗安全線啦。咁如果我哋收嚟嘅數據做一啲嘅推算，又解決假設解決到個 sampling bias 嘅時候，如果翻嚟嘅有啲名單好清楚，已經超過咗即係依個22除5係幾多啊？ 4.4萬 嘅，咁即係話嗰個名單夠票啦。而雷霆救兵就唔需要救佢啦。咁然後跟住推算，如果係邊張名單係喺4.4萬以下嘅，咁其實從返我哋返嚟嘅數據再做一啲嘅推算，做咗啲 adjustment， 咁我哋就大概可以推算係以1000做單位，佢爭呢個 4.4 呢個嘅 margin 爭幾多。咁我哋就將所有嘅資料就話曬俾所有人知㗎啦。我哋唔會話去推薦救邊個，而係你自己去決定去救邊個。咁如果真係排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嗰啲係都係建制，我哋嗰啲呢去到嗰個位係我哋10000票冧散落去其中一張都救唔到，咁呢個係冇人可以做到嘅嘢嚟，冇計㗎啦。但係現實唔係咁㗎嘛，即係從上屆睇都唔係咁，同埋而家我即係再睇返而家你見到大體呢即係泛民加埋本土呢喺各個選區出嘅名單呢，你大體都睇到㗎啦。我哋講緊係真係有足夠實力去爭勝嗰啲，你可能都會有一個突然間有個彈個區議員啊，咩地區區議員啊，去攞2-3千票嗰啲，嗰啲唔影響大局嘅。咁我哋如果用聰明選民嘅方式咧，佢可能都會攞走2-3千票，但係唔係真係咁影響大局嘅。其實如果你睇新西咧，你其實公民黨嗰30000多票，即係嗰30000多票點樣走啊，已經係好關鍵，影響曬後面㗎啦。 係嘥咗嗰30000多票， 係啊， 佢真係得30000多票，因為佢有7萬票。係 啊， 但係有冇嘢去防範呢樣嘢㗎？其實 冇嘅，而家 就包落去個雷霆計劃， 你 話 佢應該唔會㗎啦， 你叫唔好預備排第二咯。 其實已經其實新西 又係咁樣， 新西已經係有30000多票，起碼咧係會走落去其他名單嗰度㗎啦。咁而家其實只要大家做一啲嘅聰明選民嘅功夫，然后收集资料，最后雷霆救兵呢，我是有信心新西系5席到6席是好大机会的。 嗱，剩返少少时间，我相信剛才的讨论呢大教授都非常之清楚咁讲咗最新版本，又或者到今日雷动计划 evolve 到呢一刻究竟出嚟个最似成型嗰个 mechanism 系点样。我反而想问就係话余下落嚟嘅时间究竟有啲咩渠道可以幫到你宣揚呢種計劃，又或者你幾時開始可以做地區工作話俾人聽呢個 mechanism 係點咧？ 嗱，其實咧，我要搞翻清楚，雷動咧唔係一個組織嚟。 係啊，當然啦， 雷動係一個意念嚟。 係啊， 即係我做嘅嘢咧，就係、是、一個意念嘅啫，就係將呢個意念，而呢個意念點樣實踐佢咧？就其實各個組織咧就自己去諗計。而家其實當然有一啲嘅聯繫 coordination 啦，咁我已經即係依幾日咧，其實都係同緊好多嘅啲民間嘅組織散後啊，有啲係散前已經成立啊咁噶啦，咁就係傾緊佢哋會點樣做嘢法。咁其實佢就想了解就佢哋自己就個主動性喺佢度去做。其實攞咗個意念雷動，要希望達半點樣達半嗱，政黨即係參選人嗰、那個，其實大部分人都唔關事啦。政黨做咯，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唔做咯。聰明選民呢個概念，而家就會開始 sell 嘅聰明選民。咁啱啱就其實已經傾緊㗎啦。啊 ，D100 會係 其中一個網台會力推呢樣嘢。 哦，咁你預埋我哋 係啊，冇錯。你只要將呢個聰明嘅選民利用未來嗰幾個月一路推，將所有人大家明白嘅意念，你差唔多就好似傳道者咁，即係傳足幾個月嘅，去到9月3號嘅時候，我哋如果個 database 上面收到嘅係有25萬嘅話咧，即係我希望就再同啲統計學嘅人再傾啦嚇，我哋去到幾多先係最可靠嘅數據啦？呢個可靠數據係關鍵嘅，一定係關鍵嘅。咁但係我諗仲有嘅就係，如果個意識係聰明嘅選民嘅意識已經提升咗咧，可能根本到最後唔需要嚟停救兵嘅，即係你嗰個 report back 翻嚟嘅數據出嚟，結果個個都夠票嘅， 即係初階段嘅民調已經顯示到夠票同唔夠票已經係兩截啦。 係啦，咁你根本可能我哋已經夠曬嘅話，根本雷霆救兵，我哋俾佢指示就係自由投票啦，唔使做嘢，就係你去到最後投票就得㗎啦。 我都希望你成功嘅，雖然我有少少懷疑，即係我覺得係一 要化夢噶，我哋 有啲理想咁先得嘅。 我希望你成功， 我咪有理想，要發夢， 起碼都感激，即係大教授可以將呢樣嘢帶翻出嚟。即係起碼大家喺好坦白講，即係呢段時間，大家有少少係好似喪失咗個方向，或者嚟緊點樣行咧，係有少少一啲懷疑嘅。咁始終我諗，你 flow 咗嘢出嚟，無論佢喺最後 work 定係唔 work 都好，大家都去諗咯。就好似而家即係話，其實我好可惜啦，今日唔夠時間咧，去講多少少關於我哋正話講自決啊嗰個路線嘅一啲問題，究竟同我哋譬如話。即係捍衛呢一個一國兩制呢一個咁樣嘅路線，係咪大家係可以兼容得到呢？其實我都好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傾多少，呢個其實都好重要。 我諗呢個會喺選舉之後， 冇錯。咁 選舉會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辯論平台，因為你見到就即係有幾個組織，青年新政啊，香港眾志都係以自決運動為一個佢哋嘅即係立黨嘅， 避無可避㗎啦，呢個一定會出現， 係呢個係年青人會走嘅路嚟㗎。你拉唔翻佢轉頭，問題我哋呢一啲人，我哋點樣回應嗰件事咧？我哋諗到更好嘅嘢 offer 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得同佢哋玩。 我覺得最緊要係泛民做好佢哋嘅政策工作。呢、這個就係一個起點。 阿當娜有冇回應咧？泛民做好政策工作， 冇得救啦！我想問一問咧，喂，為咗 promo 啲人有冇懶人包噶？而家 有人做緊嘅啦。 係咯，因為我覺得真係懶人包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咯。 去到頭先我講緊係，又係唔係話特別去組織佢？其實有一班嘅朋友，即係有啲都係即係素人，有啲係比較大家可能留意啲，譬如阿蔡道咁樣，佢都係走埋一齊咁傾啦。咁佢哋就會做一個網站，就係去廣街做一個聰明選民嘅，即係佢哋又叫做精明選民啦。咁其實即係都係同樣個概念啦。嚇，咁咧就其實各自去做。其實呢啲資料我哋希望都可以幫手大家去 Facebook 嘅而家暫 時。我都係一路傾向就做唔做好，因為你變咗個飛機場嘅啫。我應該係要一個會有網站去做，但就唔係我去做，唔係雷動有個咩叫中央系統去做。反而而家就係、是、其實頭先講嗰啲數據嗰啲，全部有一班 I T 人去成立一個新嘅組織叫公民數據，佢哋整一個新嘅系統叫做公民立下公民聲立。咁即係其實佢哋自己好犀利嘅，就係突然間自己就一班人就喺度砌嗰啲嘢出嚟㗎啦。咁當然一路我同佢哋傾，即、就、係、是、我希望嘅需要係咩嘢，咁佢哋就原本嘅義務嘅就喺度係。咁揼揼揼揼揼嘅就係、是，即係問我，這個做得 O 唔 OK 得唔得？咁我 OK 話就聽我話，就傾下一啲咩問題。其實而家其實應該個公民社會嘅運作就係咁樣，就唔係有一個中央嘅命令嘅發放嘅地方，我哋大家跟住做，有一個意念出嚟。意念大家就發揮啦， 即係冇大台啦，係嘛？ 係啦，講咁耐就係講，即係而家香港人唔中意大台嘛。 大台唔緊要，你要俾啲資料懶人包 咯。呢個應該一定做，唔係。但係其實有一種另類嘅大台會出現嘅，就係、是。收集到嗰個數據庫， 即係 big data 嘅大台嘛。 係啦，你其實嗰個收集到翻嚟嘅，當我哋真係去到25萬咧，你諗下依25萬依個數據庫，嗱，我當然我哋尊重每一個人，我哋到完咗9月4號一定會俾機會大家，唔係燒毀就冇咗㗎啦，我會俾大家 up out， 離開個系統。但係如果你唔離開個系統，我哋 變咗個泛民以後參考嘅地方。 同埋你頭先講政策。你最關心嘅政策制定，你喺邊度去攞你個政策制定出嚟？泛民嘅陣營裏面嘅意向咧，喺個 database。 好，就拭目以待。 咁啊，非常之好啊！兩位嘉賓都幫我呢集即係做咗個 ending。咁最後一分鐘，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日留意搏擊會。第二樣嘢多謝嘅就係話戴教授同 Kevin。 好寶貴嘅個半鐘。咁、其實我真係非常之鍾意呢一種嘅辯論 style。咁又或者真係好冒昧啦，請兩位呢如果得閒嘅時候呢多啲嚟我哋博客會，因為我好想做多啲關於頭先好似嗰節嘅形式辯論咁嘅形式、大家好充分嘅時間去闡述你自己嘅 意念。第二樣嘢就係話起碼都有個反派喺度砌呀佢先得㗎啦。 嗱下次鬆啲嘅就粗口都講埋啦。 咁即係唔可以搵大教授啦 唔使叫教授講埋粗口咪得啦。 暫時都未用嘢我嬲到要講粗口。 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就保重，亦都做好你嘅工作。 我好欣賞 Benny 嘅， 好欣賞，非常之欣賞。咁啊，完場嘅時候希望影張相啊！好多謝曬兩位，下集再見，拜拜。 好，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